待如怀。 Fly I, I, I to the sky，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。未来越爱越期待，我无尽空心花怒放表白。 Fly I, I, I to the sky， 万丈彩虹一种种盛开。For share a future， 一起来，一起向未来。我们都拥有爱，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。Together for share a future， 一起来 ，Together 一起向未来。我们都需要爱，大家把手都牵起来。Together for share。